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首非常帅的电音舞曲来自于朱静熙，这首 If You Feel Lonely Tonight。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也欢迎你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说到这首歌曲呢，朱静熙说有一次是在北欧演出，人在他乡，没有什么亲朋好友，感到非常的孤独。这个时候一个刚刚认识的当地的女音乐人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也让他非常的温暖。那接下来这一位也是在音乐上很有见地很有实力的一位女歌手，我们听到的是提亚袁娅维演唱的这首非常燃很宏大的 From Here。 Civilization forever， 时间能看清楚什么？ Do the best to conquer the world， 牺牲你无重围，听清什么？ 不安的一见就寻 像梦里的春心，他看见梦里的幻影，到远方多流离，他遇见风中的飘零，要为谁做雨衣，就走进最高的屋顶，摘下了一片云，在一望无际的荒野里，他拨开扰乱的光影，在夜色倒映的湖水里，那是他隐世之地。少年啊，前路的决心不为谁而沉底，月光啊，照亮他眼睛，一切无所畏惧。 深邃唯美，这是来自台前幕后的音乐创作团体墨菲定律这首新歌《追月亮的人》，会让人想到 Boundary、 Secret Garden、 恩雅这些空灵而美好的歌声。那接下来分享到的是一张8年前的专辑，杨乃文在2013年12月20号发表这张 Zero， 1997年他的首张专辑是 One， 到这样一张 Zero 从零开始依旧高冷。专辑当中有王志平、张震岳、范晓萱、葛大为、徐佳莹等音乐高手为他助阵，不管是谁写的歌，杨乃文都可以唱成属于自己的样子。我们就来听当年同属魔岩唱片的张震岳写给他的这首《未接来电》。 想看透云层的背后是什么，走在熟悉的巷子口，你曾陪我，风吹心之的承诺，

自一人的路上。如果生命只是一场碎梦，着那些伤痛与荣辱，已经忘了回去的道路，走入独自一人的睡梦。如果生命只是一场碎梦， 2005年的12月20号，汪峰第六张专辑《怒放的生命》发表。这张专辑具有着他一贯的励志勃发的气质，像《怒放的生命》《我爱你中国》，也有相对来说灵动而内敛的情感表达，比如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碎梦》。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王源的一首新歌，这是在年底即将上映以武汉市民抗击疫情为背景的电影同名主题曲，这首非常暖心的穿过寒冬拥抱你。 寒风催促相拥，一夜才最适合牵手。人啊，尝过刺骨才懂得温柔，多脆弱就多勇敢。穿过大半个城市朝你奔去，想陪你去看冬天的星星。关系，阳光就藏在我口袋里，手给我，怕你不相信。穿过长街，穿过了昼夜，我奔向你身边。不冷了吧？有我当一场大雪。穿过不见穿 一定穿过寒冬拥抱你。新年是冬天尾声最美的月，在一起就是节日的意义。我赶路不停去接你，爱是你的姓名，我要满这冰天雪地，过长街，穿过了昼夜，我奔向你身边。不冷了吧？有我当一场大雪。穿过不见，穿过了告别，有你等在那天。我一定穿过寒冬拥抱。让我穿过寒冬拥抱你。那是我在说爱你，哪怕用尽全力。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抬起头 ，up up， 别害羞。 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一时段开场曲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这首《招牌动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招牌动作》是中文流行歌坛的招牌动作之一，男女的对唱情歌。

跟寂寞的梦旅行，我是阳光下的阴影，自己给自己回应。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徐佳莹。理想人生这个跟专辑同名的歌曲也是由葛大为老师作词，我非常喜欢副歌的几句歌词，是说我们有没有比从前快乐，跟我们有没有比从前完整，这是一种非常诚恳也非常重要在人生里面的回顾。那我相信我们的人生只会越走越好，只会越累积越丰富，所以理想人生这首歌虽然是乍听之下有一点点感伤，但其实是一个发人省思的歌曲。 戒掉了眼线，暂时休息吧，笑容不合双脚的鞋子穿久了会痛的，我不再勉强你了，想念的老毛病不许犯了，明明说好不再挽留，竟然舍不得。我们有没有比从前快乐？各自过着理想的人生，心里面其实比谁都清楚。 软弱的老毛病别又复发了，别被看穿我的好强只是保护色。我们有没有比从前 这首《理想人生》来自于2012年徐佳莹专辑的标题主打歌。那刚刚在歌曲开头听到的是她在做客中国榜时的录音，谈到了很喜欢的几句歌词：我们有没有比以前快乐？我们是不是比以前完整？那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这样一首榜上歌，来自黄莺的《若你在身旁》，新歌上榜第17位。 你给的美好太匆忙，给不了陪伴的流浪。我路过江南小镇上，却最爱你画的夕阳，笔墨在黑眸前舒展，心事都雕刻在纸上。夜里剪一段月光放在纸上，才能长眠到天亮。雨打肃静小巷，夜幕下的远方，把油纸伞下独来独往。若你在身旁，我撑伞你打望，可以像顽童一样嬉戏在街旁，把踏过的荒芜都种满丁香，旧地重游只是幸福也谋之烦。若你在身旁，回眉几指方向，思念就不会随我轻轻哼唱。路过的江南，我已轻描淡写，眼里也都是你的模样。

来自于毛不易的《无名的人》，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雄狮少年一方面代表着国漫高标准的画面的质量，另一方面有着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广和致敬。而这首《无名的人》也是献给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人。那接下来本周的新歌二号同样是一首 OST， 来自于目前最高关注度的实力男歌手，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埃博拉前线》的主题曲，由周深所演唱的这首《借给我一盒火柴》。深情的演唱，娓娓道来，以小见大的比喻，爱与和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主题。 朋友，日落前我将离开，你来送我，别让眼泪掉下来。我们曾肩并肩寻一个未来，有生之欲常帮助，总是关怀。借给我一盒火柴，某一天我会漂洋过海还回来。我对这土地热爱，因为你在，因为你在。哦、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or you。想寻翻山越岭，再远也不畏惧。I want to write a song for you， 求取 rosy love and peace， 求取 rosy love and peace。 朋友，日落前我将离开，替我照顾那些亲爱的小孩。那天请你也到我的家乡来，和你分享妈妈做的那手菜。借给我一盒火柴，某一天我会漂洋过海还回来。我对这土地热爱，因为你在，因为你在。Whoa, 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rom you。 Whoa, 想去翻山越岭，再远也不畏惧。 Whoa, I want to write a song for you，Love and peace。 I want to make a flower for you。 想去翻山越岭，再远也不畏惧。 I want to write a song for you， 求取 rosy love and peace， 求取 rosy love。 无聊的一个人弹着钢琴，无聊的想给他加点东西，无聊的忽然间想起了你，无聊的安慰着自己，寂寞也是一种甜美。 首小霞演唱的《无聊的》，本周新歌三号收录在上周刚刚发表的专辑《小霞 2.0》当中。作为黄绮珊在音乐上的分身，小霞依然代表着纯粹、简单、真诚的音乐风格。那这首《无聊的》正是专辑第一首正式歌曲，也是由上张专辑当中多次合作的黄仙农词曲创作，极简的音乐却有着很强的张力。听过了本周的新歌三号小霞这首《无聊的》，本周的四号推荐新歌来自于品冠，这首《来日不方长》。对于即将过去的2021年，在世界很多角落疫情也是反反复复，人们悲欢离合，我们的生活美好易碎。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品冠在年底推出了这首《来日不方长》。我们常说来日方长，如果来日不方长，假设时日不多，那珍惜一定是最最重要的。 开一盏灯，让你心安，留一张被，帮你取暖，眼泪未干，天已经亮，比我爱你来的匆忙。写一首歌，改天再唱，藏一幅画，晚点欣赏， 以前那句来日方长变永恒的倔强。愿你笑容一如往常，如有我那样开朗，我依然住在你心上，好像在你身旁。相牵的手紧握不放，相爱的人不见不散。以前那句来日方长，多想再听你讲。走完，今天这句来日方长别说成了遗憾。 我跋涉涉水，前生如。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 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毛不易，无名的人。 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 新歌二号周深，借我一盒火柴。 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or you。 新歌三号小霞，黄绮珊，无聊的。 我爱我太深爱着你。 新歌四号品冠，来日不方长。 愿你笑容一如往常，如有我那样开朗。 新歌五号余文文，无界。 我跋山涉水，江山如山，花间如秋叶，虽然是偶尔之遇，但未不见。 新歌六号薛凯琪，家乡敌。七号小雨，宋念宇，等你想起我。 我愿为你回头，牵起你的梦，放在你手中。 新歌八号 Into One， 点听。 心我之声，心我之魂。 新歌九号无望合作社，阴天。 每次总是分分钟钟秒不可 新歌十号苏瑞琪，聊。 进入这风暴，身亡已不知爱。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易烊千玺，四字歌。第九位单依纯，萤火虫。 你看渺小的不息的萤火虫。 第八位袁娅维，月亮忘了 Kiss Me。 Nobody compares to you, cause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第七位徐佳莹，以上皆非。 世上云朵卷满结束。 第六位陈奕迅，孤勇者。第五位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 让我一时追逐，不忍尘土，用青丝嘲讽。 第四位毛不易，爱情神话。 微风纷，清晨到黄昏。 第三位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第二位李荣浩，张惠妹，对等关系。 当我放弃了，再让自己忙碌不已。 本周冠军曲林俊杰，一定会。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继续来分享本周进入到推荐行列的新歌作品。那这一时段首先关注到的是本周的新歌七号，小雨宋念宇这首《等你想起我》，收录在他刚刚发表的个人第五张专辑《无事 Be Nothing》 当中。如今的小雨没有了刚出道时天才少年的玩乐心态，在音乐当中多了几分沉稳和思考。那这首《等你想起我》对应的英文名字是 If You Forget Me，有些思辨感觉的情歌作品。 如果你会把我忘记，别怕，你还有我的心，那时候我们都无惧，拥抱此刻不离不弃，说你不值得真心，只要我，只要你相依。不要害怕，女孩，关于未来，我在。不要害怕，关于爱情存在，我愿为你回头，牵起你的梦，放在你手中是我的守候，我们曾深爱过，紧握的双手存在。 想你，想你，我想你，想你，我想你，想你，我想你。 手指望听锣鼓喧腾，双眼一睁，我昂扬振奋，他下车脚步要稳，快将河水要沸腾，看人以力之心为我立身份，是非要分，我应运而生，眼如星辰有乾坤， 永不去化些图腾，一股气铸成我的传闻，在装兵山月河腾， 血脉流着天下的好生，自带心生骄傲， 我始终带着热忱写戏证，我能无所不能，奋不顾身向前冲， 在不忘这一生， 星火之神 啊、他们都说几千年传承的文化必须扛得起，我肩膀硬，马不扎得紧，攀高浮力我可以，顶天又立地是千年文化的底气，画皮点睛出世，眼里固执千年故事，我们不怕困难，我钻石可破魔，真金可破火， 并肩拉起新时代的幕，永不去化的图腾，一股气铸成我的传闻，在装逼上越合腾， 血脉流着地生的好生，自在深深骄傲， 我始终带着热情相信着，我能无所不能，奋不顾身向前冲，不知不退不慌不争， 我要用要紧要听要稳， 星火之神不身翻腾，龙飞往天腾，你我之魂我前辈争取不会也应人，解我之能百象格局影响胜去，纵横为什么之城， 观日月星辰换几轮，山川河海任永存， 这是来自 Into One 的点睛，本周新歌八号，这是他们全新 EP 万里一 Into One's Wonderland 的路的第一主打。 Into One 希望用歌曲带给大家感受我们跨越千年和万里的大美山河。这首《点睛》则是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东醒狮为背景而创作的。那接下来本周的新歌九号，这是来自于台湾地区的无望合作社翻唱自莫文蔚1999年的《阴天》。滚石四十、滚石壮乐队、四十团拼经典，也是邀请到了40支乐队改编滚石过去的经典作品。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经典之作《阴天》。 迎接风暴，我压抑住咆哮， 压抑如狂躁，划掉多余符号，重获新生，做不灭的火鸟，回忆尽忠燃烧，伫立在山巅，肩负着信念，无畏着风雨雷电，背后万丈深渊，只剩挣扎嘴脸，话一瞬的蜕变，挥开笑颜，大步向前，追逐永恒烈焰，进入这风暴，成王一步之遥，为自己而宣告，终于望见那片破晓，对抗命运我不低头，曙光终会来到，不畏惧燃烧，去奔跑多闪耀，不朽的骄傲。 这首非常燃的一首歌，也是本周的新歌十号，苏瑞琪这首新歌《聊》，电音的铺陈也体现出了坚韧不拔的一种气质。那十首推荐新歌之后，我们再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的冠军曲，上周空降亚军上榜，本周成功登顶，这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定会》。在这里耿话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到时我一定会如期而至，陪你哪儿都无所谓。听说了没？看到了没？又终于听了，因为幸福留下的眼泪，一定会，一定最可贵。